教育部八号全面动员和部署2018年高考的安全工作。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试题试卷安全要从制度上、技术上、人员上做好防控，确保安全。综合治理考试环境，要抓重点行动、重点群体和重点地区，形成打击考试舞弊的高压态势。加强考试招生管理，要严把入场关、监考关、阅卷关和录取关。此外，要稳步推进的高考综合改革，全力实施好高考改革拓展深化攻坚行动，同时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9号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中心将以项目教学的形式将冬奥奥运会的服饰文化纳入教学体系。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为更好地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相关服饰设计，促进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传承，培养人才与引领运动时尚，北京服装学院在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的支持下成立了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马正杰说， 2022北京冬奥会残奥会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服装服饰呢是奥运形象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冬奥会残奥会在北京的举办呢，又是给我们呢提供了一次重大的这个机遇啊。同时当然做这个工作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一个历史性的责任，所以成立这个奥运服饰文化中心呢，其实就是基于想把我们首先是要服务好2022的冬奥会残奥会的服饰设计工作，也从文化的层面，从科技到设计以及制作这个全服装服饰的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加强研究。以我们为发起单位，我们就整合其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的优势资源来做好这样的工作。下一步主要是为冬奥会残奥会做好服务，同时也为奥运文化在教育教学方面在培养这个奥运精神、弘扬奥运文化方面能够做出相应的工作。 冬奥服装将突出哪些方面？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常宇说， 冬奥会的服装服饰的设计的要求比夏奥会具有它的特点和复杂性，所以它既需要有作为一个体育运动服装的功能性的要求、艺术性的要求，同时也有运动员保暖、保温、御寒等多个方面的要求，所以冬奥会的服装服饰设计是一个新的课题和挑战。我们希望这个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能够促进、能够联络更多的中国的专业人员能投入到冬奥会的服装服饰文化的设计当中来。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国际奥委会推出了2020议程，包括近期国际奥委会正在向全世界推广它的新规范，这里面绿色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遗产的理念都被很好的再次的强调。所以在2022年冬奥会整个的筹办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艺术设计、服装，我们各个方面所用到的物资，我们也都会想尽办法去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新规范来落实，体现我们中央对我们绿色办奥的要求。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目前香港高校内地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申请正在进行。据了解，今年有十余所高校的香港高校在内地招收本科生，考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在内地自主招生的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的香港高校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前进行录取，没有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被内地的高校录取。提醒广大考生，大部分香港高校实行全英文的教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中考心理状态的调节，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提出您的疑问。那么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金瑞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陈兰老师。陈老师您好。 您好，今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大家特别是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家长哈，如果您现阶段非常焦虑的话，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我们的陈兰老师进行一个咨询哈。其实关于这个中考的心理状态调节，我们年年都在说，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新中考第一年哈，我们这波学生也是参加新中考的第一届考生哈，所以说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学科该怎么调整啊，一些考试的这个题型会不会发生变化呀，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肯定心里面也会有忐忑哈。但是一个好的心态也就决定着最终这个分数哈，因为最终这个这段时间哈，其实再努力其实没有远没有这个心态最重要哈。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心态方面的调节。其实一想到这个中考哈，大家会想到这个中考倒计时，哎呀还有不到50天的时间了，然后有一波人呢会想，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还有好多都没有复习完呢。但是另一波呢可能会想，天哪，检验自己的时候终于到了。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哈，关键看我们怎么面对哈。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心态的问题，还是建立在说白了哈，还是建立在我们这个对于考试的一个正确认知的基础上的哈。那么今天我们就请陈老师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中考呢？ 好，说到这个考试心态的问题啊，首先说中考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来讲，我们只是一个中学学业生涯的一个驿站，怎么讲呢？它已经是我们中学学业阶段的一个展示。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展示的角度去看它呢，展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初中三年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我们的这个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和综合的这个素质，这个才是我们说正确看待中考的这样的一个基准。我们这样来看中考， 其实这只是一个驿站哈，要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平静的心态看哈。但是有很多孩子会问父母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为什么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为什么一定要考到一个好学校去呢？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如果说家长他可能刚听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有点懵，但是我们如何去以正确的方式指导孩子来合理的看待考试这个事儿呢？ 其实说到考试啊，我们一定会想到说这个学生学习考试和分数这几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的学生学习一定会有考试，有考试就会有分数。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考试就是为自己考试，不是为家长考试，也并不是说为了上好的学校而考试。我们接受这样的这个教育过程本身呢，就是自我能力的一个发掘。那么这个考试更多的是在展示自我，我学了这么久，这个分数能够从一定的这个程度反映出来我学的怎么样。那至于说我怎么看待我这考试是为了考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吗？我们说既然考试是为我们学生自己考的，那每个人都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要求。刚才我也提到了这考试啊，现在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去抛除这个淘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如果说展示自我，那更多的希望更好的来展示自我。那如果更好的展示自我，有一个好的成绩，那通过这个更好的展示，我获得更好的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为我以后能够更好的展示自我又奠定了一个基础。 所以说即使这一次没有考好，也并不代表我就否认了自身的价值哈。 没错， 这个是对于同学来说的哈。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孩子考的成绩也不是为家长考的。 是的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今年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哈。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和学生对于新中考会很正常的产生一种忐忑恐惧的心态，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哈。可能会进入某一些误区哈。 了。这里希望陈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大家会走进哪些误区呢？咱们来给它消除一下。 其实这个谈到误区呢，刚才您也说了，新的中考呢第一年，那么这个第一年所谓的第一，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决策者和我们的出题命题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他都是第一次。 嗯， 既然大家都是第一次呢，不存在说什么有前面的一些经验可借鉴，大家从这个角度呢，视角还有心态都是平等的。 嗯， 那么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会有哪些困惑啊，以我们这次的一模成绩为例，就最近我们说了这个一模刚结束，各个城区呢相应的有一些这个排名分数是出来了的，但有的呢还现在并未明确， 还在焦急的等待。 哎，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误区出现在哪里呢，有的家长就说了，你看这个某一些区某些单科的这个平均成绩是特别低，然后家长就会很焦虑，说你看这个改革之后这个题目变难了，这个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焦虑。 嗯， 包括学生自己似乎也有一点不确定，我这个复习方向是否是正确的。 嗯， 甚至有的家长会认为，哎呦，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升学呀，很多方面，所以他会有很多困惑。那家长呢自身的这个焦虑甚至某种程度已经超过了学生本身。 嗯， 哎，这也就是我近期的感受最深的一点。 是刚才在底下跟您聊的时候，您说这个接触到的一些家长和学生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哈，狂躁。 哎，没错，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是的是的，这个我亲自经历过的很多啊。就是在我面前的学生和家长，我看到的学生的状态，在我在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经历过程中，我倒认为还算是正常可控。 嗯， 但很多家长他自身的这种心态和心理状态几乎有一点不太可控。 嗯， 是因为我们家长自身本身不知道怎么去调节了，他害怕跟孩子说了太多呢得不到回应，他有很多的顾虑，怕对他有所影响。 嗯， 但是自身有一些东西是释放不了的，他也比较困惑。所以呢他开始去质疑一些东西，比如质疑这个考试本身啊，质疑学校啊，质疑老师，质疑孩子本身的能力。 嗯，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他现在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开始自我怀疑了。 对对对 啊，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的。因为第一次改革嘛，大家都是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哈，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甚至是咱们这个出卷人，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所以如果您要是觉得试卷难，那肯定大家都觉得难。 对，没错， 所以说这个心态一定要给他放平整。 对，并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虽然是新的改革啊，但是我们众所周知，我们新的中考考试说明非常精准的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考试范围、考试标准啊，以及能力要求， 嗯， 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啊，我们是有所依据的。所以不管是从出题上啊、应试上、啊、各个方面，我们应该相信这个考试本身。 嗯，是，就像上一次我们进行这个初中的生物学科备考的时候，其实生物今年是第一年纳入我们这个新中考的这个改革里面哈。很多学生以前而且都没有真题，作为一个练习哈，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但是其实咱们也要紧紧的抓住这个中考的考试说明，按部就班的来，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哈。 对，没错，而且作为选考科目呢，其实第一年选考科目本身，在我看来，选考科目它并不是能够拉开学生层次的一些科目， 嗯， 反而我们的这个语数外主科呢，它可能会成为拉开层次的一些这个科目。 嗯， 你就比如我们海淀的这个数学的分数，很多家长就困惑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这个问题不难理解，数学这个科目本身不论改与不改，它都可以成为拉开学生层次的一个科目。 嗯， 所以说从出题的难度系数上，它也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考试要求的。 嗯，所以说千万别把自己先给打倒了哈。 对， 嗯，好，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模了，现在这个一模已经结束了，而且这个各区的成绩已经陆续下来了哈。拿到这个成绩之后，同学有喜有悲哈，有考得好的，有考得特别差的。然后但是对于这个学生啊，对于考得这些差的这部分学生，他可能心里面多少会有些波动哈。经常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有哪些呢？ 最明显的就是焦虑自卑。 嗯， 然后再严重点呢就抑郁了。 抑郁了，有这么严重啊？天哪！ 这个呀，我说的焦虑、自卑和紧张是最常见的。 嗯， 但是说这个抑郁是哪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很多孩子在面对成绩啊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懂得很好的去自我的归因自我的梳理，那在来自于家庭学校啊社会各方的对他的这些这个要求啊、和这些看法导致很多自己内心的学习和非智力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没有出口释放，所以他有一些这个抑郁的状态，他就会自暴自弃。 哦，这方面您接触到的案例多吗？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每年都会接触到这样的学生，他倒不是病态，但是的的确确真的是因为这种焦虑自卑过度了，我们的老师或者是学校以及社会本身对这个孩子一些表现没有很好的去关注，没有很好的去调试。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会出现这个抑郁的现象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哈，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危险信号了哈。 这个不光学生会抑郁， 家长也会抑郁。 而且近两年我感觉我们家长的焦虑啊抑郁的程度要远远深于学生本身。 那咱们先来谈一谈这个学生哈，如果说孩子释放出了哪些危险信号，家长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其实说到这个危险信号啊，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言，一个是从行，这两个方面。从言上来讲呢，就是说他沉默，不太喜欢说话了。但是这个点呢不足以成为说他很危险，因为很多孩子沉默不说话不代表说他的心里有很大的问题。相反他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安静。我们怕这个言语上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他不是沉默，他反而变得非常的狂躁，然后以往不会去说的一些话啊一些表现都会有了。不论是跟同学呀、还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因为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在这个考试过后呢，甚至有的同学跟老师跟家长产生了这个特别抵抗的抵触的情绪。然后这个言语中的很多的这种暴力倾向就有了。这个甚至还有一种自残的那种倾向。 这就很严重了。 那从行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不作为了， 不学了，反正 就不作为 一堆了。 对，他这个不作为表现在就是你不要看他在那里坐着，但其实他完全已经不在这个有学习的这个行为产生了。而且晚上可能睡得很晚。我提醒各位家长要关注您的孩子晚上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分配和利用，他在干什么啊，这一点上我是要提醒，这种行为上的信号不作为的信号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说这个学习的时长并不等于学习的效率哈，家长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哈。好，刚才陈老师给我们列举出了中考之前我们会释放的一些在心态方的一些信号哈，不光包括学生的，同时还包括家长的。那么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心态我们该如何具体的调节哈。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两条消息要提示给大家。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的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专家赵京高夏老两位老师呢将重点围绕如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7500，400-600-7500。另外呢，在5月13号，教育面对面呢还将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网络的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地址，请您及时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是400-600-5223，400-600-5223。好的，那么现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呢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这个中考心理状态的调节。我们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中考心理状态该如何调节。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有两条消息要一上来提是给大家的。在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的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金、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如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400-600-7500 400-600-7500。另外，教育面对面还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请您及时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咨询。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出精锐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指导师陈兰老师为我们继续解答。陈老师您好。 你好。 刚才上一时间段啊，我们分析了在中考之前大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状态哈。那针对每一种症状，比如说这个焦虑、自卑甚至抑郁，或者是一些狂躁暴力的一些倾向哈，我们学生自身我们该如何调节？首先是针对学生自身方面的。 其实说到这个学生自身方面啊，我倒是有一个体会。前两天我进这个咱们的某个公校啊，我去讲专门讲这个初三的这个心理备考。我当时就教给同学们一个办法。就很多这种焦虑啊，这个自卑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压抑的这些孩子，性格因素可能稍微内向一些，他不善于表达，或者说他不愿意表达 啊， 既不想跟父母表达，更不愿意跟这个老师同学表达。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希望你能够写出来。如果说你不愿意在纸上写，你就在你的手机上写。更多的呢，把你所有的心里的，无论是困惑还是不满啊，还是这种对自己的正面的负面的所有的这种想法认知全都写出来。那通常呢，我是希望孩子们把这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全部写完之后呢，在后面一一全部用这个打岔，用叉把它全部都打掉。然后一些能够给予自己积极暗示的一些想法啊，有一些希望的、一些期望的这些言语，通通的去画对勾，让自己呢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通常你释放不好，你就把它写出来 啊。 那么对于有一些性格也比较外向啊，就我们有的家长说，我倒是不担心他不说，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他就是说他也有点比较自满、骄傲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表现，会觉得就是那个安静不下来，挺躁的，那我建议呢，你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给自己一些就是能够安静下来的氛围，这个呢，倒不排除说，不像过去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要干扰，但对于某一类孩子来说，他恰恰需要这个，甚至可能他在 背一些东西的时候，静不下心的时候，他恰恰需要一些这个能够舒缓他的一些音乐。 哦，就是咱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听音乐哈。 嗯，其实现在来说呢，我们说就事论事， 嗯， 某一些这个情形下也是可以的。 是一种很好的这个缓解的方法。 对，他因为是针对不同的学生，因为以往我们的这个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这样的。 嗯。 他对他有一定的镇静作用 啊、哦，所以说其实别憋在心里哈，特别是针对那些内向的学生，我们总得有一个发泄的这个途径哈。 对、嗯，就是从这个考试本身而言啊，说到调节，更多的我想，你需要对自我有个认知。 嗯， 你面对一模成绩，乃至你将来未知的二模成绩， 嗯， 我觉得最需要冷静客观的去做一个自我归因。 嗯， 你要认识一下这次考试，认识一下你本身。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学习， 嗯，那我们在进行一个这样自我认知的评估过程当中，需要怎么做呢？因为我们经常提到自我认知，但是很多同学或者家长对于孩子或者自身的自我认知是不恰切的哈。 嗯， 咱们是怎么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呢？ 如果说是单纯的从这个考试本身而言说自我认知， 嗯， 那你最主要的你要清楚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 嗯， 掌握什么不掌握什么， 拎重点哈。 哎，对，害怕什么？ 嗯， 得意什么？这是最基本的。 嗯， 你就要认清你自己，你这个整个学下来，目前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估是最真实客观的。 嗯，这是一个这个自我认知方面的哈。那同时对于家长来说，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上这种症状哈，我们家长该以什么样的正确的方式能够介入呢？ 其实不管孩子以什么样的这种表现和方式呈现在这个家长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家长自身要有一个这个客观这个淡定的心态， 嗯，别一开始比孩子还焦虑哈。 对，然后呢，这个很多情况下呢，这个家长的介入呢小心翼翼，或者说是有一些过火，那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客观一些， 嗯， 在这个介入的过程中呢，多去帮助他去找原因， 嗯， 或者说如果你了解您的孩子确实不太愿意跟你沟通的话，你要帮助孩子寻求帮助， 嗯， 就为孩子寻求帮助， 嗯，一定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症结点在哪儿哈。 对， 嗯，好，我们不妨来看几个案例吧，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家长挺关心的，可能也是常态哈，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平时成绩特别好，班里数一数二的，但是一到大考就发挥失常，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其实我在之前哈接触到的同学来说，也有很多这样的同学，就特别特别奇怪，咱们来找出一下原因。 其实这个关于所谓的平时成绩特别好啊， 嗯， 这个班里数一数二，一到大考就发挥失常，我相信这部分孩子还不是占大多数， 嗯，这是一个 个 别案例，个 别案例， 嗯， 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个别案例的角度来讲呢，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最主要一个是考试技巧，一个是考试的心理素质较差， 嗯， 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就有的孩子是善于平时的学习，不太善于考试，也就是说考试技巧欠缺。 嗯， 还另外就是他的这个考试的心理素质极差。 嗯， 他学的很好，但是他因为考试的紧张因素导致他无法正常发挥，这种生理和心理交叉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层面，我们来说。这个一分为二的看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的成绩啊和你正常的大考和这种正规性的考试还是有区别的。 怎么个区别吧？ 如果你平时的考试它都是那种模块性的阶段性的啊，它比较分散的， 嗯， 我们说这个知识结构它是一个整体， 嗯， 但是它真正要是到大考的时候，这是什么一个综合的，那你以往都是分散的，你综合在一起，从整体的这个考核的角度来讲，这个孩子自身的知识结构分布就不均衡， 嗯， 那就导致他的发挥就不正常， 嗯， 啊，这也是一个因素 啊。 这在这个因素下面，我们要说就是这个孩子真正在大考面前复习巩固做得好不好， 嗯， 日常学得好，不代表最终复习巩固得很好，不代表最终的整个知识结构是均衡的， 嗯。 好，所以说咱们现在在复习阶段哈，一定要把这个散点化的一些知识给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知识模块，不然的话真的是会在平常的考试当中和大考之间会有所差别哈。 对对。 啊，然后第二点就是咱们心理素质方面的调节，因为遇到过很多学生只要一考试就肚子疼，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导致的一种生理状态的一些改变吧。 对对对对， 嗯， 是没错。 好， 头疼肚子疼的事情都经常发生。 嗯，那如果要是万一咱们家孩子哈有这种现象，我们家长该怎么介入呢？ 如果以往就有这样的现象，你现在一定要提前介入。 嗯， 不管是从这个心理的对孩子的一个辅助的咨询呀， 嗯， 辅助的治疗呀，还是从生理的这个调节呀， 嗯， 不管是他的饮食啊、起居啊、情绪啊，都要进行相应的这个调节。 嗯， 这个两个方面都要兼顾，提前入手。因为现在我能感受到的是，我们就以我们这个校区为例， 嗯， 最近他的这种心理方面的咨询就越来越多了。这也是你刚才说的， 嗯， 就是家长他提前入手， 嗯， 他要提前干预， 嗯，现在咨询越来越多了，一般都具体到哪些问题呢？ 学生本身信心不足， 嗯， 比较的焦虑，家长本身焦虑， 嗯， 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想改善一下现在这个状态， 嗯， 更多的，其实说到底呢，改善状态，最终家长是希望这个学生的成绩啊，学生的这个学习有所改善。 嗯， 那我相信这个学得好，考得好，更多的就是你的心理素质要好。 嗯，不如心态好。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时候要对孩子和家长的这个心理素质进行调节， 嗯， 进行帮助的时候。 嗯，其实咱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哈，也相信自己的孩子，该掌握的已经掌握了。那么目前这个能够取得好成绩的关键要素就是在于咱们的心态了哈。 是的。 那么目前这段时间咱们还是有这个调整的机会哈。 对，心态上和实力上我们都有很大的空间进行调整。 嗯，好，那么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心理状态的调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精锐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陈兰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初试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徐天儿。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继续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心理状态该如何调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精锐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陈兰老师。陈老师您好。 大家好。

建设性的，而不是那种质疑 啊 和就是我肯定你就是这儿的问题， 嗯， 那儿的问题，你看这多明显呀！你为什么自己还说不清楚，或者说自己还不承认呢？ 嗯， 那或者再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不要以你的身份，你就以老师的身份、同学的身份，你包括我现在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会说，这事儿得让班主任来跟他说。就我们就涉及到这个校区的一些班主任， 嗯， 那哎很多事情是需要侧面的，通过第三方来帮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的， 嗯，其实就跟家里边吵架一样，这个时间段也别揪到底是谁 对 还是谁错了，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揪， 嗯， 这种孩子自尊心特别强，不见得他不清楚。 嗯，所以其实现在孩子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你能拿出来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啊、 孩子就是认为你指出我那么多问题你能给我解决吗？ 嗯， 你就是在否定我、 嗯、 你就是在质疑我，或者说你这是在批评我。 嗯， 那我们更多的用一种什么方式呢？就好，我们现在正视这个问题， 嗯， 那我们现在为了来缓解或者改变这个现状，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吧。 嗯，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 对，我们怎么样嘛，然后就会怎么样、 嗯、 怎么样，对吧？就是我们更多的从这个有积极建设性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和措施上， 嗯， 来跟孩子进行这个、嗯、我们说这是一种合作。 嗯，合作哈，说得太好了、 嗯、 其实这个爱吃并不贪吃这位家长其实也说出了很多收音机前家长的心声哈，就是和孩子沟通确实是个问题啊，就是一不小心说错了话，哪句话就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沟通的问题也是一门大学问哈。其实咱们可以点一下哈，这个考前家长会有哪些的言行误区哈，比如说出来孩子会特别反感的。 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就直接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 嗯， 就过分关心。 嗯， 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家长特别怕这个沟通啊，怎么想来想去这事儿怎么沟通啊？ 小心翼翼 啊！ 哎呀，是 啊，对对，这本身就是令人反感的行为。 嗯， 太刻意 啊、哦！ 这个孩子是有感知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讯息啊， 这气场是能相通的哈， 是相通的。 嗯， 我经常说，我们中考的家长，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你要正常心态，你干嘛非要跟他沟通这个问题啊？你认为他的老师跟他沟通不来，还是你认为他真的意识不到？ 嗯， 那是因为你自身你有一种强迫症的这种感觉，这个事儿我要是不点到不说到或者不求证到、 嗯、 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嗯， 所以说我刚才第一反应过分关心小心翼翼。 嗯， 你比如说你孩子在家里学习写作业，你给他送水果吧，你给他倒水吧，你看这是一个关心的行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引起反感的行为。 嗯 啊， 过分关心， 因为这是一种督促的表现。 嗯， 说白了，你的这种关心都是一种督促的表现。 嗯，好，这个是第一个过分关心哈，还有哪些呢？ 嗯、再有一种就是，就是最近有些家长也是跟我说，这个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他控制不了他自己，总是以一种指导的身份。因为他听了很多这个老师的一些讲解呀、指导啊，他就恨不得把这些东西回去，就像老师一样，跟孩子一二三四五六，就这样 教条性的哈， 对， 嗯， 这孩子很反感， 嗯， 因为他在学校呀，在社会呀，来自于方方面面老师的这些指导和这种提醒很多， 嗯， 那我们家长呢，你自身不是老师。所以当你对一些考试的信息和政策，你自身对这个东西都不是特别能够很好的理解和解读的时候，不要以一种指导性的这种口吻， 嗯， 这种形式来跟孩子交流这些问题， 嗯， 不见得他比你知道的少。 这个是一些沟通交流方面的误区哈。 对， 其实都理解家长嘛，每个家长都有陪伴孩子的心哈，但是怎么样的陪伴才算是高质量的，并且孩子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陪伴呢？ 其实高质量陪伴要我说就应该是比较积极的、愉快的、有建设性的、 嗯、 啊。这可能说的有点这个高屋建瓴，但其实往细里说、 嗯、 你小到你的家里的这个复习环境很安静，过分安静也不好，它过分安静不是一种高质量陪伴，因为它不自然。 嗯， 另外呢就是说特别要强调的，家长自身的情绪得稳定。 嗯， 你自身的情绪不稳定，你就很难制造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而且很多家长意识不到，他说我没怎么样啊， 我连话都不敢说，我还想你还想我怎么样？ 这也是焦虑的一种表现了。 其实， 其实 你说的多，你不说它都不正常，这是极端。 嗯， 还就是我经常强调的一点，你就顺其自然，很正常的。 嗯，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饮食起居。 嗯。 按正常做到就好 啊， 其他的不要太刻意。 嗯，就是平常 这种陪伴呢，我希望是什么啊？态度比较乐观，比较风趣。 嗯， 啊，这个时候你不以他是家里的一个中考生，不以为他今年要考试，要是很正常的，该跟他出去遛弯遛弯，该出去怎么样干该干嘛干嘛。 嗯嗯哦、 啊， 说到这儿，我想起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哈，其实。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嘛。高考前状态特别不好，学不进去。但是他妈妈说，不然请个假吧，请个假出去带你玩几天。然后他们就出去到杭州去玩去了。然后结果人家学生都在紧张的复习备考的时候，他说在西湖上划船呢。哎，其实回来之后反而能投入到学习当中了哈。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家长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干预。 对，这种陪伴一定是轻松快乐的。 嗯嗯、 啊， 刚才说到了家长能表现出来。的焦虑，还有不能表现、隐藏在心里的焦虑哈。我们最后再来分析一下，我们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焦虑呢？他这个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因为来自于他的未知和盲目性。 嗯， 他心里就俗话说是没底，但其实就是他对整体的一个局势、考试啊、信息啊、政策的一种不确定和未知。 嗯， 再加上自身的一些盲目性，才导致他这种焦虑。 嗯， 其实我最近更多的接到的就是家长的一些这个求助，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位家长，你如果有话憋着跟孩子说不了的话，你不要去干扰影响你的家人，你也可以去寻求我们老师的心理老师的帮助。我在这里提供给收音机前各位家长一个电话，希望你们能把这个电话记住。 嗯， 然后在这个期间你需要心理老师对你进行帮助，希望你能够跟我们的心理老师进行正面的、有建设性的、有积极意义的沟通，400-827-2058，400-886-7362， 嗯， 这两个电话，请收音机前你现在心里比较焦虑，啊，你觉得你需要去调解的这样的家长，记住这两个号码。 嗯，好，刚才这个我们谈到了很多这个焦虑的这个原因哈，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咱们家长哈，除了做吃的，还能为孩子做哪些呢？ 这个呀，我们说了，一摸成绩出来了，这孩子的习惯、方法、心态啊，这习惯都已经是养成了的， 嗯、 你现在不要急于纠正，就是重要的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学习心态。你现在能做的最有积极意义的能帮助孩子中考的事情，就是一切能够让孩子稳定学习心态的事情。 嗯， 啊，另外呢就是闭上我们批评的嘴巴。 嗯，这段时间不要再质疑了哈。 对， 嗯， 啊，这段时间不论对错好坏都不要说，闭上我们批评的嘴巴，不要质疑。 嗯嗯，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在利用这段时间哈，一定要去网上或者是咱们这个官网上搜集一些相关的一些考试的一些资料哈，不要盲目的给孩子进行一个指导，咱们把这些不懂的东西给他搞懂了之后，政策性给他把握了之后，其实也能有助于咱们消除这部分焦虑哈。 对，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家长们去认知这个考试信息和政策、 嗯、 最有帮助的就是你那个参谋报志愿的时候。 嗯， 那关于考试这些环节，我建议家长更多的还是要听取老师的啊，相信老师的一些这个意见。 嗯， 因为我们本身不是老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个考试政策录取信息上的一些了解、 嗯、 做这方面的把控。 嗯，多跟学校进行一个沟通哈。 对对、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心理状态该如何调节，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精锐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陈兰老师。这段时间呢您还有什么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哈，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疑问。那么还有两条消息最后提示给大家，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 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的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400-600-7500 400-600-7500。那么另外，教育面对面还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地址，请您及时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利用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哈，陈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要提示给家长和考生的吗？ 最后我想提示我们学生和家长的三点：相信自己，相信老师，相信考试。信己、信师、信考试。 嗯， 相信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的学习，相信他的实力，相信他的潜力。 嗯， 相信我们的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来自方方面面这样的一个力量，都能够给到孩子针对性正确的一个指引和帮助。 嗯， 这是新老师。最后我们要相信考试，相信我们新的中考改革这个元年第一次，在第一次的考试过程中，我们是有据可依的，相信我们的考试说明，相信我们的命题老师。 嗯， 考试本身可以实现我们整个中学阶段展示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好，相信自己，相信老师，相信考试哈，很精辟的一句总结。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这一最后一段时间哈，能够再努把力，然后争取能够考取自己好的满意的成绩哈。那么其实今天时间有限，有更多的咨询我们也可以继续咨询陈兰老师哈，请陈老师再进行一个公布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进行打电话进行咨询哈。 啊，可以的。在这里呢，我刚才提到，请大家能够记住400-886-7362 400-827-2058这两个电话。如果说不论是您自身还是孩子在现在的心理各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的一个帮助，你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 嗯， 最后呢，也预祝我们的孩子和家长能够顺利的赢得这次新中考。 嗯，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陈兰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指导哈，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我们明天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将邀请到二中校长、二中教育集团理事长牛小华，二中集团成员校24中副校长何玉竹，以及二中集团成员校北京二中通州校区副校长赵爱明。也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通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